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贫困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汉腾汽车旗下紧凑型 SUV 汉腾 X5 车型正式上市。新车提供了 1.5 升和 1.5T 两种动力，六款车型供消费者选择，售价区间为5.98万元到10.68万元。外观来看，新车整体采用了汉腾的家族式设计语言，十分大气。内饰方面，该车延续了汉腾 X7 的风格，提升了整车的档次感。根据车型的不同，将配备一键启动、电子手刹、全景天窗、自动空调等配置。动力方面，汉腾 X5 1.5 升车型最大功率为111马力，1.5T 车型最大功率为156马力。传动系统方面，与1.5升发动机匹配的是手动变速箱，而与 1.5T 发动机匹配的是 CVT 无级变速箱。据悉，未来汉腾 X5 的混动版和纯电动版车型也将陆续推出。近日，2018款海马 S5 正式上市，新车将推出搭载 1.5T 和 1.6 升两款发动机，共五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98万元到10.68万元。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此次上市的2018款海马 S5 在外观与内饰方面与现车保持一致，新车主要针对配置进行升级。新车配备了 MOFEN 移动互联人车生态系统、360度全景影像、8英寸触控屏幕、手机智能互联系统、全景天窗、电子手刹以及一体式的行李架等实用配置。新车将搭载 1.5T 和 1.6 升两款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3马力和122马力，峰值扭矩分别为223牛米和16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5速手动、6速手动以及 CVT 无级变速箱。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嗯，又到了跟大家来分享购车心得的时间了。 哎， 今天重庆的刘先生给我们留言说，刚刚升级成了奶爸， 恭喜恭喜恭喜 啊！但随之的问题也是 车小了是吧？ 越来越多了啊！目前加了一款两厢小车，空间已然是不够用了。 现在想选一款性价比高、空间宽敞啊、动力够用就可以的 SUV 哦。 然后他选择了几款， 有备选了， 有了，目光锁定在了新款的陆风 X7 劲越上。昨天刚说过啊，这款车究竟怎么样呢？他想听听我们的建议。 哎，我觉得刘先生的这个选车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首先是他要求性价比比较高，那全新的这个陆风 X7 劲越呢，它的售价区间就是在12.98万元到13.98万元这个区间段之内。那最重要的是呢，现在购买陆风 X7 劲越的首任车主啊，刘先生一定要听好了，首任车主可以享受整车的终身免费质保，并可以享受超过10,000元的一个终身免费保养的购车政策。我说的比较慢，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两个免费都是终身的，但是首任车主。那其次呢，是家里人变多了，那东西也肯定是随之增加的。那陆风 X7 劲越它的车宽设定的是比较好，我觉得是超过了1.9米，而且是达到了1.91米，是1910毫米的一个车宽的设计，保证了咱们横向空间的一个宽敞。那第三呢，就是动力够用就行。那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发动机的排量不会很大，所以像陆风 X7 劲越的 1.5T 缸内直喷发动机，在保证动力的同时，也是更加的省油。 那要现在看来的话，刘先生初步备选的这个车型全新陆风的 X7 劲越，还是比较符合它的购车目标的。 对，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再看这个新款的陆风 X7 劲越呢，现在已经上市，那么继承了陆风 X7 大面积的一个全景天窗，而且时下流行的大尺寸的屏幕，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怠速启停等等这样的配置，同时呢，尤其新车对外观和局部的细节还有配置也是同步升级，那也是让这个陆风 X7 劲越看起来比原先啊更具活力和张力。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全新陆风 X7 劲越这款车的一些更具体的信息。 哎， 同时呢，如果其他朋友感兴趣， 身边朋友也可以一块儿了解 一下。 是， 对， 那这款陆风 X7 劲越呢，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啊，车企。那么除了搭载跟咱们刚才说的 1.5T 的缸内直喷发动机之外呢，动力更足，油耗更少，以后第二代的这个 8AT 的变速箱，我觉得这是让操控更加的自如。而且更有诚意的是啊，车型的这个配置刚才也说了，是全方位的升级，在七位一体的安全系统、车侧安全辅助影像系统以及超级偏航监测系统等等原有的这个高科技配置的这个基础上呢，升级了一些更加实用的配置。你比如说新一代的车载娱乐系统，然后智能语言交互系统、PM2.5 的空气净化器，甚至还有模拟 3D 的全景影像。那这些配置我觉得啊，都是在其他品牌的同级别车型当中鲜有出现的，可以说在同级别当中里面，这款车型算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款了。 那要这样看来，刘先生这几点都涵盖到了啊。你看，价格 合适， 动力 合适， 空间 够用 啊，同时还有配置进行了这么多的升级， 是， 甚至还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更高配置的车型， 至少是花同样的钱吧，对吧？ 哎，强烈建议刘先生到陆风的 4S 店来试驾体验一番，然后来做决定。 是的，因为咱们买一款这个称心如意的车呢，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也是非常期待陆风 X7 劲越上市之后的一个整体市场表现，也特别想去感受一下。那我觉得以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为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直接推荐咱们的一些这个试驾的感受啊，或者这个车型的一些更加具体的东西。 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到 4S 店去亲身体验一下，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来共同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对于陆风 X7 的劲越的介绍暂时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节目精彩继续。 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 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瘾。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 全新陆风 X7 劲越激情上市，搭载 1.5T 缸内直喷引擎，第二代 8AT 铂金动力组合，首任车主可享受整车终身免费质保及终身免费保养的购车政策，详询400-8833-666，活出你不凡，陆风汽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好，欢迎回来，快车道继续播出。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嗯，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 奶爸， 咱们他不是要换车嘛，换辆大一点的 SUV。挺实在的哈，1.5T 那么大个一车， 嗯，是十来万块钱，挺值的。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的要跟刚才那个比，就稍微那就太不实际了。 我觉得是反回来聊了 啊，怎么说的？ 就是你有孩子之前，刚才那位刘先生他是开了一个2厢小车 啊，对，有可能是这种的， 应该是这样的 啊， 对吧？那或者是 起码也得 飞度啊， 超跑 GK5 是吗？ 但是那空间也确实不小。 啊，好啊，今天呢，咱们也有几个听众朋友说能不能在30万以里给我们推荐几款运动型的2厢车型推荐。 嗯，其实这个选择呀，你乍一看30万这个门槛挺高的。 是一想，哇，30万我还不能买个小钢炮呢，还得了呢。 对啊，但是你要想，你要真的是买一个2厢的，而且是类似于小钢炮，而且这种很漂亮的那种车款来讲，除非你就直奔那个 GTI。对吧？因为新款 GTI 已经上了、 哎、啊， 然后，其他的车型你在一些品牌上去找的话，也就是一些欧洲品牌可能会多一些。 你其实发现这个事儿没有？ 嗯， 一般在这个价钱当中有两个级别，一种呢就是咱们要一个所谓的 牌子 豪华品牌、嗯、 豪华品牌的一个低端车型，所谓的低端车型， 哎、对什么套件啊、嗯、配置也都还可以， 对你至少你可以选装的。 但是这个动力上到 2.0T 是不可能了， 那就更贵了。 对， 可能是 1.5T、1.4T、1.6T 这样的配置、 哎、对、嗯、这样的，然后呢或者是选那种直接 2.0T 像你说的 GTI、 嗯、 就造起来也不到30万、嗯、但是 没问题，24万多嘛， 品牌、嗯、它品牌 的感觉 就差一些， 比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豪华品牌的那个所谓的低端车要品牌力上要差一点。 对，所以说呢30万以里如果要这么分的话，我们等于说得给它分成两个梯队。 嗯， 第一梯队呢， 第一梯队就是你直接买的， 就是咱上去就是狠， 就是大众这样的车型。 但是 刚刚上市的 GTI 现在不是不给大家推荐啊、 嗯、 我估计由于一些产能等待的问题，你不能马上入手。 哦，这个是啊，他一时还得等一会儿。 对，肯定要等一会儿，比如你等了一个月两个月，没准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至少是有优惠，就是有现车的吧。 哦， 对吧。 哦， 你比如说 行，老款 GTI 现在还能有， 老款 GTI 现在还有，但是它也是排产，因为 GTI 本身排产的这个产量就非常非常少。 就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 GTI 是可选的，但是你要当地有现车呢，你可以提， 可以提， 没毛病， 嗯， 然后好也好开，一汽大众的也好修， 嗯， 是吧？那要是不选 GTI， 选谁呢？ 比如说 A3， 啊、哦， 然后2厢的一系， 啊， 沃尔沃的 V40 啊， 对吧？ 啊， 然后还有几款车型可能， 我说是第一梯队的，你我这你这都是第二梯队的，就是牌子要好一些的。 嗯， 我说就是 有、啊、还有第一梯队啊， 有劲儿的那 可能就可以选择几个手动挡的，比如说福克斯的 ST 啊， 对，但这个车也比较老了。而且好像现在从市面上找也不是特别好找， 店里应该没有现车， 店里面肯定没有现车，因为你比如说比它更便宜的那个 1.6 升 1.6T 的那个福克嘉年华的 ST、哦、那个车已经停产了， 嗯嗯， 所以说也是等着福特再进入新的一批这个新改款啊或者全新一代的这个车， 嗯， 所以这么看的话就是 GTI 这个级别的我觉得就是等 GTI， 那你就等吧，是吧？ 就等 GTI， 对吧？ 哦、 你花个23万、24万，我觉得妥妥的、 嗯。 而且 GTI 确实在这一个级别当中的这个保值率，由于是高尔夫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挺保值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如果说上到了刚才洪城说的那个豪华品牌的那个阵营的那个梯队、 哦， 比如说 A3 一系，甚至沃尔沃的这个 V40， 那这样的车型都是有很多优惠的。 嗯。 哦，还有奔驰 A， 奔驰 A 可能， 但奔驰 A 就是 1.6T 的。 奔驰 A 现在优惠力度应该 优惠力度也还可以，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奔驰 A 的座椅，因为它头枕跟座椅是一体式的、 哦、 就看起来很像那个运动的那样的，非常运动的那种感觉、 啊、明白，就是那种的， 对， 但是它我老每次看奔驰 A 我就觉得哎，上面那堆按钮1234567890是干什么用的它奔驰 A 里边那堆小按钮、 嗯、 我觉得是继承了老的那种， 还是相对繁琐，因为如果你要看现在这个奔驰 C 级全新 C 级的话，人家是最新的这种设计语言， 对， 你 A 级跟 B 级还是原来的呢， 那奔驰 A 和 B 还是也有待于在过一段时间 估计也会改了， 因为大 S 都已经二次 改，现在 又改款 S 有新的了， E 有新的了、 啊、 C 有新 C 我觉得已经进入了它改款的这个生命的中后期了 啊， 又该改款了，所以我觉得 A 跟 B 就肯定不 了，也应该动了 嗯， 那我们说到这儿 ，A 算是一台，那么应该 A 现在应该不算便宜。 嗯， 如果说现在最便宜的话，你觉得呢？ 最便宜的肯定是 A3 嘛，一汽大众奥迪的 A3，、 哦、 不管是两厢的还是三厢的。但是如果是挑两厢的话呢，肯定 A3， 尤其是现在新上的那个 Sportback 那个套件，艾斯兰那款套件还是挺漂亮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买个 1.4T 高功的发动机，嗯，就看大家怎么想。两厢的话， 二十万应该能买高配的了吧？ 买不了高配，买中配吧。 中配的， 嗯，中配、 啊， 至少什么全景天窗啊，然后那个平底的那个方向盘啊， 方向盘都能有， 运动风格的座椅啊，这些都有了。 说到 A3，我们也开过， 嗯， 小车用我的形容就是你搭脚就能走，就特别 好开。它其实我觉得很容易上手。 因为奥迪的车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好开， 嗯， 好开到就是， 就是你不用太去琢磨它， 我能睡着了，就是我想加速了，它怎么自己走了？ 对，它是比较 能够揣摩 安逸的，或者比较温和的一款车型。 对，就 我认为是这样。 我以前朋友跟我说奥迪车，哎呦有操控，我说怎么叫有操控呢？ 嗯， 后来我总结啊，他这操控的意思就是说 就比较轻便， 我。怎么操怎么有怎么控、 哦哦哦哦 就是、 明白，就是车不会去主宰它、 就 是、 是 吧， 我手不行， 车 帮我凑，车真是感觉的 可以、 嗯、然后再有的话在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奥迪应该算最便宜的，然后其他两辆车我觉得还他们都是有各自的性格的了， 沃尔沃我觉得跟奥迪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很好开的，而且从外观上颜值上是没问题的。 我对沃尔沃车的感觉，我是觉得跟奥迪稍微差一点在哪儿呢、 嗯、 我觉得沃尔沃车愿意往前上，就往前走。 沃尔沃是尤其是开过那个 V60 那款车型之后，感觉就是它是那种傻快傻快的， 就是它等等我还没让你走呢，你怎么就出去了， 就是劲儿会比较大 啊，然后以至于我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我是不是挂上运动模式、啊、 但是咱们看的这个现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沃尔沃的这个 V40 它应该是 1.5T 排量的 啊， 如果你要上到 2.0T 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可以看 V60 了，就没有必要去看 V40 这一个版本了， 不，但人家今天要的就是两 车要小，车要小， 两厢要这个感觉、嗯、 对， 那我觉得30万以里的话就可以上到 T5 的版本了， 嗯，可以上到 T5， 但我觉得买沃尔沃的话还要承担一点，就是沃尔沃 V40 这一套内饰如果说放在年轻人的口味当中可能是有点老、 哦、 需要至少变成90那样的内饰可能更漂亮一些， 嗯， 就 我明白，就是你还是期待就是沃尔沃最新的这套设计语言的。 对啊，因为都是常用常新嘛。因为你看咱们现在刚说完奔驰 C E S 都那么漂亮，然后 A 跟 B 你再看回来的话，虽然都是怀档吧，但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过两天广州车展 XC60 咱应该能见到了， 对，那个是应该是上市了，也是目前为止我认为广州车展算是比较重磅的车型之一了。 然后 Linko 的那个 01 和 XC40 他们两个也有可能一起都来。如果说这个40都到了的话， V40 也就是时间的事儿， 嗯， 对吧？ 反正如果说是沃尔沃，如果我是沃尔沃领导的话，我可能还是把命啊就是放在 XC 这一个系列当中，因为现在 SUV 真太火了。 那轿车我们还得先等一段啊。今天跟大家说是30万以内的几款这样的运动型的两厢车，刚才跟大家说了几款，还有几款没说完，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跟大家说的是这个30万以里的运动型的两厢车。 嗯，刚才说了 A3 便宜 ，A3 是便宜， 对吧？ 然后非常的好开 啊，对。然后类似的感觉 是 沃尔沃 也很好开，但是内饰相对 A3 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更老气一些，就是不给大家太做推荐。 对，再要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属于独树一帜的冷门了，对吧？ 嗯， 宝马一系。在这个级别当中唯一一辆前置后驱的两厢车， 就是最后一批了， 说了多少年了，然后也在他迎来了18款的同时，我们也只能说要到绝唱了，是吧？ 反正现在全新的 UKL 平台的三厢一系已经出来了，对吧？而且销量据说还可以，那所以现在看来的话，这个原装进口的宝马一系，尤其是用的是 1.6T 跟 2.0T 的这两个版本的这个一系，那可能116、118将来也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从现在来看的话，貌似它的优惠还不是特别的多， 尤其是18款新上的， 新上的一般来讲宝马新上的车优惠会很少， 然后之前版本你要是能淘得着的就有优惠就算有了。 但是宝马你要针对这个一系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这个前置后驱的这么一个驱动形式的布局问题，它的空间真的很小。就如果咱们是两个人开，就是前面就是前排座位有人经常坐的话，我觉得一系是可以的。但凡你后排坐点人， 其实这台小车你感觉没有，不用非要装四个座。倒反而会更好玩，就像当年 你说它做成 mini 那个样式，做一个三门的， 对，哪怕三门后面有俩座也比我 你说的是 EM， 对，而且当年你知道吗？一系有一个应该是有个125的敞篷， 对，有 那辆车，你就感觉这个感觉就比较漂亮了。 反正 我是感觉挺漂亮的， 反正一系 看起来像三厢车。 一系实际上是对我来讲是这样，就是如果说 V40 和 A3 还可以让大家接受它是一个两厢车可以坐4到5个人的话，那么 一系 我真的推荐大家只有2个人 啊， 因为这后排它的坐垫也厚，然后轴距虽然也是将近2米7，所以它那个， 但是那个中间那个 大龙起和那个座椅的这个 间隔 的问题，它确实后排真的是坐不了人。所以大家要是选的话啊， 为情怀你买我没说的， 价格便宜的话 A3，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要选一个更个性一些的话，我觉得 V40 要比 A3 更个性，但是你要包容它在内饰上面可能会年代时间更久远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其实综合选过来的话，大概几辆车的性格和感觉我们也都跟大家说了，而你要是买想这个唯一级别的前置后驱宝马